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解围呢个节目，继续有我哋嘅阿倾去讲下佢哋嗰个监管局嗰、那个头先讲嗰啲职能啊，或者系几时成立即系酝酿紧个阶段啦。 嗱，头先讲咗好多嗰啲即系背景资料啦，等大家知道个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系有啲咩职能。OK， 咁嗱，不如讲下咁啊，阿倾啊，波尼，我哋睇下。不如我哋都大家都各自讲下，其实应该有啲乜嘢对呢个监管局嘅期望啦。嗱，我抛砖引玉先啦。 嗯， 我觉得咧，即系我期望即系可以考虑下，即系阿 Kenny 将个声答佢啦。 嗯， 可唔可以好似效法翻机电工程署监管嗰啲升降机公司咁样？好明顯有啲透明度，知道有啲咩投訴過 咩幾多星嗰啲係咪？ 幾多粒星啊？ 炸星嗰啲 即係幾多人投訴過佢啊？咁嗱。這個呢个咧系两面嘅，第一咧就是、接收到啲投诉，第二咧嗰啲物业管理公司咧，佢发觉喂原来多投诉咧就自己会影响到商誉嘅、 啊， 影响到生意嘅、啊，喂咁佢做好啲啊嘛， 嗯、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你要监管嘅其中一个好处嚟嘅，嗰、那个而家譬如好似机电工程署嗰个升降机嗰啲 rating 啦，不断变噶嘛， 系、嗯、啊， 系、嗯、咪？即系佢会有重大事故去界定，不过当然我明嘅。机电工程署评估嗰啲升降机嗰啲咧就科学化啲嘅、 嗯， 即系你啲 lift 停咗几多日啊，你有几多 percent 咁优良率啊嗰啲咁嘅嘢，咁、 嗯、 物业管理可能就即系始终个服务啦，就难啲用科学化去量度啦，可能系咁啦。咁、 嗯、 但系即系我觉得类似嘅嘢、 嗯， 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参考下咯，睇下你哋有啲咩意见。 嗯，我可能头先你讲过系公司嗰个发牌嗰方面，我反而。想覺得個人都應該要有呢一個嘅監察嘅，因為好多時同業主開會嘅時候，都係啲物業經理啊，或者係啲物業主任落嚟。其實佢對建築物嗰、那個條例認唔認識，或者佢對本身屋苑個公契認唔認識，點樣去睇公契，一啲可能基本嘅法律嘅常識，可能佢哋都需要具備嘅、哦。咁即係如果佢哋喺佢哋嗰個譬如要發牌俾佢哋嘅時候，可能都啊會唔會要有翻相應嘅資歷啊，或者相應嘅工作經驗啊，先有個牌照俾佢哋咧？即係好似嗰啲顧問嗰啲認可人士嗰啲，都可能要考牌嘅、嗯，有冇要考試啊？或者係點樣可以啊？譬如佢做得唔好，咁佢點樣去除牌，或者係啊之後嗰啲點樣處理呢？ 嗯， 即係可能喺個局入面都需要， 可能呢個諗下，係需要喺將來牌照事務嗰度咧。 嗯， 譬如佢有乜嘢嘅 requirement 啦，有咩嘅要求，佢、嗯、達唔達得到啦、 嗯？ 或者真係又咪有個考試制度咧？其實而家呢分鐘真係唔知 嚇、嗯 啊。譬如我哋自己做社工嘅，我係註冊社工啦。咁、 嗯、 當年就因為我哋受咗嗰個社會工作嘅培訓啦。咁、將來到底呢一人士，可以有人同埋公司啦。咁、 嗯、 到底呢一類嘅物業管理業嘅人士， 嗯、 到底佢要使唔使讀完某一啲嘅特定嘅課程咧、 嗯？ 喂，你而家做嗰啲培月嗰啲 auntie 都要讀完又先敢去做培月噶嘛？講真，唔係攞翻我哋三十年前湊仔嗰套阿媽湊仔嗰套方法，唔、可以求其啊嘛。咁、所以一定要跟翻呢一啲嘅要求、 嗯， 而希望個情況係能夠。達到個專業水平咯， 所以邦尼頭先講嗰個咧，即、就、係、是、我非常之認同喎，因為我去處理好多大廈嘅時候咧，其實好得意嗰個現象，嗱啲觀眾都可以留意一下、 嗯， 你就大廈醖釀緊維修或者計劃去做維修嘅時候咧，管理公司就換人，佢換咗啲人嚟。即系换过啲 换啲一旧云嘅人， 即系嗱有两种嘅嗱，你讲得啱啊，倾两种嘅，一种咧佢换一个咧，佢换砖佛落嚟，一砖佛坐喺度，你讲乜佢都听你唔明咁嘅，即系佢好似完全系唔关佢事咁嘅、 嗯， 就唔想理件事，跟住嗰啲维修当然唔会做得好啦，呢、這个第一类啦、 嗯， 第二类咧即系佢可能换一个口水多过茶嘅人落嚟，嗰、那個好似一個推銷員咁樣， 嗯、 就係咁樣引導你哋做埋嗰樣啦。大堂門好啲喎、哦，啊換咗啲雲石，高檔咗佢好好多啊。 樓價會升啊， 係啊，即係呢啲真係呢啲係最經典，最經典。樓價會升啊，點點點啊，喂做好佢啦咁樣。嗱，而家咧啲物業管理咧， 就真係出現咗呢個情況。即係咧，即係其實嗱，好坦白講，響一啲咧出咗事，有請咗天價工程或者係懷疑俾人圍標嘅大廈咧，係討厭到啲物業管理公司不得了，係好討厭佢哋。即係佢自己行業咧， 業主討厭嗰啲， 梗係啦， 嗰啲物業管理公司嘅人 爭到佢爆，爭到佢爆。即係所以我 咁佢份工做得唔開心咯，嗬！我日日翻工翻八個鐘頭或者十二個鐘頭，原來俾人哋討厭。 冇錯啦，所以就係佢要換人咯， 不停換。 佢換咗嗰兩類人落嚟，嗰兩類就一類就唔出聲，一類就係咁講。即係一類咧就唔出聲嗰類，你好似唔知佢嚟咗嘅喎，嚇佢開會都唔知嚟咗。你換咗另一類，成個屋佢講曬。 嗯，即系捏住佢，我哋叫捏住，即系 佢带领住 大家嘅方法，就话俾大家听。尤其是嗰啲有二三十年楼，你呢样唔合条例，嗰样唔合条例，即系好多条例噶嘛，消防条例啦、屋宇署条例啦，唔知咩条例咩条例啦，甚至乎有啲楼又仲弊家呢一种咧，就系当年攞到入伙纸，之后不知是谁啦，有人怀疑大發展商啦，再做咗啲唔知叫咩手腳啦，咁搞到嗰樣嘢係僭建嚟嘅，豪宅都有噶俾你聽。 係有好多，我見 搞到嗰嚿嘢僭建，於是乎你又要針對嚿僭建咧，就俾好多錢去 remove， 即係要攞走嚿僭建。咁就追發展商，發展商可能唔係今日呢咁多大發展商啦，可能 揾個子公司 轉咗名啦， 係 啊，大家都明㗎， 冇得追啦， 冇得追，根本係追唔到嘅。 所以呢個好奇怪，真係嗱，好似啲聽眾揾我哋去開嗰啲會，嗰啲業主就見得多㗎啦。我哋應付嗰兩類人咧，一專發又好，好多嘢講嗰啲都好。嗱，佢一專發坐喺度，咁佢成專發坐喺度，咁我咪唔理佢咯。我哋幫啲業主咯。咁我最中意遇到嗰啲多嘢講嗰啲。九成俾我趕出門口，你講乜鬼啊？我試過好多次啦，唔可以見得最多啊！我真係喊打喊曬，趕到出門口。我話喂，我哋再講，佢哋啲人咧掛住講，所有嘢都講錯曬嘅。佢係講又誤導大家邊啲嘢可以攞資助，邊啲嘢唔可以攞資助，因為你知道噶嘛，係有啲屋苑維修大堂係屬於公眾地方，有機會攞到嗰啲津貼嘅，有機會嘅。但係咧，嗱，由於你係 upgrade 嘅，你係將由本來油油嘅牆壁變成係 鋪 磚，或者係鋪雲石，咁嗰部分嘅額外開支係攞唔到資助嘅。佢哋就誤導啲業主，到時我見過㗎，有啲情況，我哋有啲屋苑遲咗先叫我哋去。我已經發生咗啲過程先叫我哋去，我睇住噶。佢話：對唔住啊，我唔知點解隔離嗰座得，你哋唔得啊咁樣。咁佢又到時撒賴嘅。我見好多呢啲噶，係嘛？咁嗱，即係我開頭都唔想咁兇狠咁對佢哋嘅，即係 一份工嚟嘅啫，係嘛？ 我明啊。 我哋 有義務去幫我大廈啫，係咪？咁我其實我趕走佢，我仲要做埋佢嗰份。咁但係久而久之咧，嗱，傾我發覺有個好處。因为即系你我喺大厦管理里面咧，即系两位资深议员教我好多嘢啦，你啦，金乃威啦，系咪？ 我哋碰得太多事啦， 系你咧就是一个好温顺嘅人嚟，做好人嘅，系嘛？即系事揽上身做咗佢，系嘛？即系你知金乃威就相对凶狠啲嘅，咁有阵时候我就会识佢凶狠嗰个。喂，嗱，讲真的，借得几次咧系好噶。点解好呢？ 会变乖。 你问阿 Body 就知啊。我真系试过去咗大厦度，阿 A 曾经俾我响另一个屋苑赶走过嘅。咁我去另一个新嘅屋苑，又系阿 A， 我都未个人行入去啊，佢走咗啦。 唔使怒气啊！ 唉，唔使怒气啊！我见而家几多屋苑，而家当我系一砖佛， 真系惨。 佢哋面试揾承建商咧，就叫我哋去。 求救 系啊！ 佢就佢話喂嗱，莊生，我話你邊日邊日嚟啦？喂，我唔答喎，話我有其他會喎。話嗱，你答我，你同意寫我哋邀請咗你得唔得啊？我話點解啊？我發邀請信俾嗰啲建標啲人咧，我就話你喺度嘅。OK。咁嗱，我唔知係咪真定係咁巧。有啲咧，通常慣上嗰幾間咧，咁樣狀況之下咧，就唔嚟面試啦。有得面試都唔嚟啊！ 搞錯啊！佢哋可能俾咗落標費嘅喎。 係嗱，唔係通常我跟住 行 收律師費， 我哋唔建議嘅， 我哋唔叫佢收落標費嘅。咁佢冇收嘅，咁但係佢放棄咗嚟嘅。有一個屋苑我更加試過咧，就係佢好後期先叫我去，因為係啲黨友做嗰個法團嘅，咁佢叫我去，咁我好啦，我幫下手啦，我聽完我俾啲意見佢啦咁樣，咁 聽完之後，咁嗰個見標嗰人就見到我， 嗯， 跟住佢就埋同我講，佢話早知你喺度，我唔嚟啦，我咩事啊？ 做咩咁怕你啊？ 我唔知怕佢，我唔知怕我咩咧？即係但係嗰啲即係嗰啲都係聲名狼藉嘅公司啦，係嘛？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候，我哋覺得即係物業管理行業，佢自己做到咁樣，係嘛？咁而家有啲大廈真係覺得佢哋做得唔好，有啲當然就冇事冇幹啦。咁我成日都講，有好多業主問我哋邊間好邊間唔好，我成日都講清楚俾大家聽，係睇你點監管佢。 冇錯啦，冇錯啦。 你即係唔係 A 品牌必定係好噶？每個品牌都有衰嘢，亦都每個品牌都有好嘢，係嘛？最重要就係你作為業主，你要俾佢哋覺得。你哋肯監管嘅，你哋會睇住件事嘅，呢個好重要。即係等於阿傾成日都係咁噶，同啲業主啊，你哋要點樣點啊，你哋要參與。即係我哋作為局外人，我哋都肯提起勁去參與。咁你哋就唔好盤撇啦。有啲業主好煩啊，唔理啲嘢好攰啊， 我翻工翻屋企 enjoy 又冇叫我開會啊，呢個 就 係啊最慘。 最緊就係話啊，未食飯啊，點 解開會？其實我哋晚晚即係呢度講啊，唔係呢度散，呢度講大家都知噶啦。其實我哋晚晚喺。我辦事處啊，或者喺啲社區會堂，就好多會都會請我哋去。咁請我哋去嘅目的咧，佢以為我哋去咧就可以有個唔好叫殺氣咧，即係以為我哋去咧就有個方法俾佢哋。其實方法都來自業主自己。因為到今日為止，你真係問我邊間管理公司係一流，我真係答唔到；或者邊間公司係最衰，我都答唔到。 同埋唔答得啦， 亦都唔答得啦，啱啊。咁所以咧，就係最大問題就係嗰座樓嘅我哋叫小業主啦，或者。如果你去過管理公司，淨係奉承個大業主嘅，咁即係呢啲不愛也罷啦。如果最大問題嗰座樓就係、是、你有一百户嘅，可唔可以嚟到起碼十分一啊、二十分之一啊，係咩？有二十户、三十户嚟嘅，有三四成人嚟嘅話咧，其實管理公司都有壓力嘅，佢哋都會覺得要做到最好啊咁樣。就算係跟住份大廈公契都好啦，你業主、小業主肯出現。其實是幫緊自己大廈啫嘛，老實講，而家你哇幾多驗樓啊、驗窗啊、公眾地方個窗門又要管啊，後樓梯又唔可以擺嘢啊，又叫消防啊，呢啲全部都是管理公司要做的責任。 呢個我分享一個經驗咧，就係、是、我見過嗱，真人真事嚟嘅，我見過一間管理公司啦，佢管某間大廈，同一時間佢哋管另一間大廈，係同一。批嘅員工去負責呢兩間大廈， 即係佢都叫區域經理嗰啲嘢， 即係唔同區嘅兩間大廈，但係唔知點解都係嗰一 team 人去管。 嗯 ，OK， 咁咧兩間大廈嘅管理方，兩間大廈都要做維修。 係 兩間大廈嘅管理方式係截然不同。點樣咧？嗱，第一等直情咧，你感覺到哇，呢間管理公司點解咁樣管㗎？咁多嘢又怂恿佢做呢啲，即係飾演一個好衰嘅角色。 嗯， 嚇係咁叫佢做呢樣做嗰樣咁樣。咁佢喺另一間大廈度咧，哇頭頭是道，乜嘢同你分析曬，嗱好客觀啊，跟法例做啊，你點點點啊，又真係冇乜點引導佢哋。咁我即係嗰個係即係呢個六七年前嘅經驗嚟嘅。咁我收尾再去即係研究一下，咁點解呢班人喺兩個地方度有啲咁反常嘅表現咧？ 是不是業主嘅參與啊， 好似鬼上身咁。嗱，收尾唔關業主參與的事。我終於發覺到啦！我嗰件事，我開始令我有少少觀察到咧，就係佢哋喺兩個唔同嘅大廈度，嗰、那個經理人酬金嘅差異，收得平嗰間大廈咧，即係佢哋經理人酬金收得平嘅大廈咧，就明顯係係咁上啲嘢做呢樣做嗰樣。我覺得佢哋有啲想揾著數啦，係嘛？咁喺一個經理人酬金，原來嗰間大廈咧俾得好高嘅，咁嗰間大廈咧佢正正規規去做。我不是叫业主你一定要提升你们经理人的酬金，我不是这样叫。不过你起码请任何管理公司、清洁公司或者一些承办商，你千万要给度假咯。你给个度假都不到的，是吗？ 你问我，如果你譬如请个补习老师帮你的小朋友补习，你说 三十蚊 得不得？得，有人肯做，你不要预他做得好，是不是？情况同你一样嘅啫嘛，你去买条石斑，你知道条鱼百零蚊啦，或者二百蚊啦，系嘛？条鱼卖一条石斑，游水石斑卖五十蚊，咁惊，咁你都惊啦，系嘛？咁即系，所以业主系要即系第一唔好净系睇嗰个价钱，即系其实嗰啲物业管理公司咧， 我相信他哋自己都有自己嘅即係營運嘅方式。 有嘅， 即係佢哋如果嗰個屋苑係佢哋響淨係做經理人呢方面已經係可以有利可圖嘅，咁我何需要犯險去有揾其他地方揾你錢咧？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度點解我今日提呢一點咧？我都覺得喂呢、這個局都可以引申嘢出嚟，其實佢可以計條數俾我哋。即係究竟佢哋一個正即係呢個專業嘅局，佢制定個指標出嚟。喂，其實啊，一個屋苑如果幾多千户、幾多百户，我大概應該用幾多錢嚟管，用幾多人手嚟管，先至係合理咧？嗱，可唔可以俾到呢啲咁嘅指標咧？ 其實呢個係好嘅建議嚟嘅。所以點解我哋有個叫專業發展咧？因為咧其實而家或者現代社會啦，好多人都要講專業嘅。即係等於唔好叫掃街啦，即係譬如我哋喺街道清潔嘅朋友，譬如可能而家嘅掃街方法可能同三十年前都唔同啦。咁所以你講得難聽啲就係個專業發展好啦。而家我哋交管理費，平均咁講啦，新屋苑啊$4，舊屋苑可能$2，有啲就話誒我哋好叻嘅過七就管到啦一尺咁樣講。咁呢啲全部都係將來係咪我應該估計嗰棟樓，譬如舉例。太古城咁大嘅，咁係咪個管理費相對係會拉咗佢，即係咪平啲咧？其實呢一個屋苑幾多尺，應該俾幾多錢嘅管理費，或者喺邊個地頭，喺邊個位置，或者甚至乎啲客觀環境嘅，可能都要俾需要俾嗰個市民去參考嘅。因為而家你係講得難聽啲，我哋有消委會，有海關。好啦，如果你俾到$10一尺嘅，你問我就好似好唔公平咯，咁貴，你有乜嘢俾我咁貴啊？咁可能要問咯，係咪貨不對版啊？定係你啲人個個都要攞好高薪嘅朋友咧？咁我哋要知道就整個行業裏邊，其實呢個都為佢將來行業嘅前景嘅。我估香港越嚟越多樓啦，咁而物業管理越嚟越專業啦，投身呢行業都唔少人，我相信。咁所以我哋亦都幫翻呢行嘅。後生仔啦，或者保安嘅長者啦，你知道有啲大廈70多歲都做保安，咁嘅情況底下，我都要幫佢哋去維護佢哋自己嗰個業界嗰個專業嘅前景。咁如果你全部都話唔係啊，我哋越平越好嘅，平到啲樓宇冇曬管理冇曬質素嘅，咁將來佢咪諗得難聽啲，係咪會去其他方法度？唉，我求其有個窿都嗌你寶貴啲啦，諸如此類。咁我覺得又唔公平喎，咁要度假意思是你又要夠錢俾佢賺，賺得嚟佢都要可以糊到口嘅。老實講，原來佢做12小時都係34.5一個鐘嘅。咁你問佢幾痛苦啊？老實講。 所以嗱，頭先阿傾提到一個指標，有好多人用嘅，即係好多人認同嘅就係、是、嗱，我接我唔認同嘅咩指標咧，就成日都計住你個屋苑幾錢一尺管理費。喂，我好唔認同呢個計法。 Compare 唔到，比較唔到嘅。 喂，我好唔認同，點解咧？喂。大廈物業管理啊嘛，管邊度啊？管我屋企以外個走廊啊嘛，關我屋企幾大咩事啊？ 係啊， 係嘛？傻噶你，係咪？成日同我講我度個幾一尺，關咩事啫？你屋企1000尺好，3000尺好，你咪有一個門口行出個 lift 度，樓下咪有一個空間。乜你屋企大啲，下面多啲空間嘅咩？ 所以呢個好複雜嘅。 我真係啱嗱，我同意嘅，即係有一個月有一樣嘢係啱嘅，就係、是、如果你個樓層係大啲，你維修保養嘅嘢係多咗。嗱，呢、這個我同意嘅，但係唔係全部嘢都係咁。況且點解我話我好唔認同呢個計算方法呢？因為而家我睇嗰啲物業管理公司收嗰條數裏邊咧，最主要係人工嘅收入。 人工， 如果人工收入咧， 清潔係 啦， 電費都好少錢就係。喂， 電梯你我屋企3000尺同我屋企300尺，咪又搭嗰個電梯？係點解3000尺我就要交10倍管理費啊？點解啊？係嘛？冇理由嘅喎。 所以真係唔知道呢一個數係咪發展商？最先入伙嗰時計出嚟，我哋好抵啊，2蚊尺都唔使啊，交管理費，500尺都係俾1000蚊啊，哇，咪覺得好抵咯！ 呢啲就係啲發展商 trap 我哋，而啲人咧又唔知點解認同咗。其實我去過有多心平氣和嘅業主同我傾嘅時候，我同佢講，我話喂，我分析就係你唔好成日同我講你屋苑個管理費好貴喎，成個七一尺，我話嚇關個七一尺咩事啊？買魚斷筋情 係啊， 係嘛？唔係咁噶嘛，我話你個七一尺，我話你一層樓有幾多個單位啊？佢話3個單位，我話人哋嗰層樓幾多個單位啊？佢話5個單位，我話樓下有幾多管理員啊？咪有一個係嘛？點解你會尺數多你就管理費會多呢？我真的不係好明 系嘛？管理就真系唔会多，你话维修就会多。 嗯， 你 度到尺， 度到尺啊嘛！你一千尺，你个外墙都长好多啦。 搭棚一整整，你计到数出嚟噶嘛？ 系 啊，即系你话同维修有关系，但系同物业管理系咪同嗰个尺数有关系？即系我好有保留，我好有保留。即系你调翻转同我讲，你公众地方嘅尺数、嗯、就可能同清洁啊、同物管啊、嗯、有关系啦，系嘛？你一条楼梯行得几多啫？即係一個大廈，佢哋樓梯五尺闊嘅，同嗰個大廈一條樓梯三尺闊嘅，唔係又一個空間行。 而家冇五尺闊 嘅 啦， 咪又一個空間去行咩？唔通我有五尺闊嘅樓梯，我行孖必兩個人行咩？ 唔會 係嘛？我唔會咁搞笑噶嘛。 姐姐洗地就要耐啲時間。 所以即係啱啊 ，Kenan 都提到嗰點，即係呢個行業係咪真係要響嗰、那個？即係我唔希望一個錯誤引導啲業主啦，因為我見好多次。即係， 仲有一個 咧， 就係、是、不平等條約，就係公契。嗱，我見過好多業主嚟問我：，喂，我得600尺，佢2000尺，大家同樣交1000蚊管理費，阿鄭麗瓊啱唔啱啊？我當時答佢咧，我哋俾份公契我睇先，睇下啱唔啱。最終係啱嘅喎。 係嗱，阿 堅 講緊乜嘢咧？就係講嗰個公契裏邊咧，譬如 A、B、C、D 四個單位。係 啊。 就 A、B、C、D 四個單位咧，公契上面都寫咧，你要交1000蚊嘅管理費。 一份都係叫做 係啦，要一份啦，一份啦，即係大家應該比例一樣啦。係啦，係咪冇錯？咁但係實際上面操作咧 ，A、B、C、D 四個單位個尺數係 都唔同 嘅，即係有啲人嘅單位大，啲人單位啲。嗱，阿傾呢個咪就係體現頭先我講嗰樣嘢咯。係 啊， 你享受到嘅都唔關裏邊嘅事，你屋企幾大關咩事啫？係嘛？你管理行出嚟咪又係嗰個管理員？ 咁問題就係呢啲古老嘅公契，你一早定落嚟嗰座大廈要守嘅規則。嗰座大廈要守嘅規矩，結果啲業主咪覺得條氣頂住咯，有冇搞錯啊？二千尺有六好耐啦呢個故仔，二千尺有六百，我六百尺有六百，我咪應該交少啲管理費，我要上訴。咁我解釋俾你聽，公契第一唔係你寫，亦都唔係我寫，亦都唔係香港政府寫，係你當年起呢座樓嘅發展商，去揾咗個無敵嘅律師。寫公契寫完，後人就要執行噶啦。而家係執行公契，你冇得投訴佢唔啱。 嗱，我嘅理解係咁嘅，即係咩地政啊、地屋宇啊、定唔知邊啲地方咧，寫公契咧，佢哋係要審批嘅，即係佢哋咧係唔可以太離譜。 公契唔係今年啊嘛， 我知 30年前咁樣， 係 唔知點樣審啦。 份公契都係審批過嘅，係有一定嘅準則，但個準則咧就未必係即係好睇住呢樣嘢。 唔係嘅， 即係我成日都同大家講話，喂公契。是阿公的东西大家都要執行。 但你买了楼 就不是公平的公。 公众的 公。是啦公家的公就不是公平的公的公契是。所以我经常都强调。所以这个他们在那个整个状况里面呢我觉得物业管理的监管业这个局呢真的要给多一些指引出来。我觉得数据很重要专业支援很重要。 另外都要训练业主不过他都要认识一下自己份公契。因為很多業主從來不知道自己有個乜我有公契嘅咩？問翻我轉頭喎，我可能要找啲朋友跟你慢慢去 search 上網，你真係有公契啊！翻屋企你個保險箱拆翻搭契嚟，慢慢逐行望，跟住佢先至知道去維修啦。 我試過 哇，維修點解又對於我個地鋪交幾百萬？有冇咩世界啊？我反對，我試過咁樣去到嗰步，臨尾一腳，樓下嗰個超級市場嗰個大業主。我一票就反對曬你所有講咗三年嘅維修，我見得多啦。 我試過真係啲業主好得意啊，將啲貴重嘢一擺嗰啲叫保管箱定保險箱啊， 保險箱啩， 啊、 箱銀行嗰啲 啦，銀行嗰啲啦，即係佢拆出嚟，佢話：喂，我成沓俾你，成棟嘢俾你睇。 係啊，成尺咁厚嘛，試過揾啊。 呢份先係公契啊嘛，我哋咁睇。哦、啊，嗰次個業主籌下籌下籌下，籌啲咩咧？喂，我中意揾翻張債券啊！系啊， 邊有債券嘅？ 唔知佢攝埋咗一齊咯，啲保險箱裏邊啊嘛。 十年都唔睇啊，沽曬樓就。 佢又冇呢啲金條上嚟嘅，佢啲債券出嚟。跟住我話我即係其實大家都好忽略嗰個嘅即係叫做公契啦。咁、阿傾提得好啱嘅，即係其實我哋做地區工作、做大廈管理咧，我哋第一樣嘢要學嘅咧就係 睇公契， 幫大家睇公契。 係啊， 即係我哋成日都提過，即係上兩集阿尹兆堅同我哋都分享過經驗啦。睇公契係重要啦，即時睇到哇，原來我哋有成千幾萬未收喎咁樣。係啊，好似真係即刻係 啊， 你 追啦， 你快睇翻嗰集。係啊，即刻即晚遊行示威抗議嗰次。 係咪啊？ 係啊，但係而家未追到。咁但係有啲眉目㗎啦。咁但係即係喺未來，即係我覺得呢、這個物業管理業嘅監管局咧，其實我都贊同係要成立嘅。 冇錯，冇錯。 不過政府應該 即係唔同嘅光譜嘅人都揾多啲入去啦，就唔好執埋一邊啦。而家我感覺上執埋一邊嘅。嗱，最重要乜嘢咧？最重要係乜嘢咧？成個物業管理業嘅監管局係冇業主嘅代表，係冇用家。 你要代業主嘅代表就一定冇，係業主嘅人應該就有。 唔 係，我唔係業主啦，我申報咗，但係其他嗰啲人佢有個申報制度嘅。哇，填都填幾多嘢嘅。 個問題就係， 但你冇業主代表，你點樣選個業主代表啊？ 唔係嗱，我覺得我都簡單嘅啫。係。而家的而且確坊間有多業主嘅組織嘅。 係。 係咪？你可以揾㗎。係嘛？你佢可以入鋪再大聯盟，我哋可以俾啲業主代表，即係你有啲法團代表嗱，係裏邊有嘅， 有 啲係嘅，但 係 比例唔高，比例唔高，即係你諗下，你去監管一樣大家都會用嘅嘢，而你成個監管局裏邊用家嘅比例係咁少， 嗯， 咁係咪可以即係真係能夠切實去？即係著地咁樣去計劃一套出嚟監管得好呢？ 冇錯， 你咁多業界代表裏面去傾監管，情況等於啲乜嘢呢？你喺學校度揾班曳仔，你幫我定校規啦咁。班曳仔會點啊？學校可以食煙咯，學校有食煙區咯，學校可以打交咯，學校可以講粗口咯，係嘛？可能係咁嘅喎。咁你揾翻物業管理嘅代表嚟制定點樣監管翻佢哋自己？是不是很公道呢？我同意業界代表是有，是啊，業界代表當然要有，因為他反映現況嘛，監管他都有權要 say 啊。但是現在你沒有用家代表嘛，明顯地這三類人裡面他都沒有一個很著重用家，那這個就是經常政府被人罵離地咯，是吧，就是我就是這些我經常都說政府很多諮詢不同的東西，是吧，所以就是我想這方面今天我們都就這個物業管理業的監管局呢就給了很多不同的意見啦，也多謝阿King上來幫我們分享，就是很難得請到阿King上來， 不是啊， 有機會再請你 上來 的，有機會再請你多些上來，你的興趣就可以了， 很開心啊，這樣分享我覺得很舒服， 你說多些我們可以說少些嘛， 哎呀，我不 說了，所以多謝大家今天收睇我哋解圍啦，係嘛？咁多謝鄭麗瓊議員， 多 謝幫你， 多謝， 好嘛？下集見， 好， 拜拜。 拜拜。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